这随缘没有用啊，决定不要受世间法去转啊，啊，那就很麻烦了，我们的佛就白学了啊。你介绍这些东西呢，我很感谢你，你爱护我，我知道我哪有时间应付这些。我常常跟同学们说，我们今天念佛是分秒必争啊，我念念是阿弥陀佛了，你给我讲什么都点头，点完之后你问我什么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你要是了解我的话，你见到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对了，我们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相应的，你讲别的都不相应，我没看见我也没听见啊，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爱惜生命还想多活两天，我没这个念头啊，我巴不得我现在就往生啊，是现在阿弥陀佛不让我去啊，他不来接我，我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我找不到，一定要等他来接啊。如果我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我早去了，我不需要他来接我啊。这是弥陀的本愿，没法子，只好等他啊。那么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？无非表法吧，啊，给大家做一个念佛人的样子啊，做个样子给大家看。一个人在六道里头，无论受什么样的受苦受乐，通通是自己百分之百负责任，自己负责任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把这个真相想通了，别人回报我，我要不要生气？我要不要去反驳？不需要。为什么不需要？我要去辩驳，要去反驳，我就造业了。他回报我，我清凉若无其事，我不造业。他造业，我不造业。我不造业，我没有果报。他造业，他有果报。他造业，我接受了，我提出反抗，我生起怨恨了，我也造业，我在受报。你要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别人杀我，他造业；我被杀，被杀的不造业；我被杀的怨恨，我要报仇，那我就造业。这个业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来生我就杀他？那何必呢？啊，反正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都是假的。那我就不要搞这个假的了。我把它放在心上干什么？你真想通了，你真能这样做，法喜充满，你是真正对佛法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为什么佛教给我们的彻底放下？因为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假的你还要搞吗？假的还要生气吗？还要报复吗？那么要迷惑颠倒啊！假的一切随他去吧，一笑了之，什么事也没有啊！大成就者，这就是佛。 他能够在一切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呢？高啊！我能做得到吗？能啊！谁说的？佛说的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能做到，我们个个都能做到，只是自己不肯做，回头要责怪自己，也不能责怪别人的。这桩事情与什么人都不相干，与佛菩萨也不相干。那佛法之微妙，就妙在此地啊。念阿弥陀佛真能治病吗？我们了解其中的道理，念佛时殊胜效果神验的灵药，真能治病啊！再重的病，一句阿弥陀佛会念好。那我们有很多人念佛念一辈子，一生都带着病，为什么念不好？念的不如法啊，如理如法，效应就不可思议。啊，什么叫如法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我们没做到，我们一面念佛，一面心还是散乱的，还是想东想西啊！不是没有效果，我们没有遵守方法，没有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啊！它真有效啊！啊，这个是。持名法门的妙用啊。但是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有信心。你没有信心就没效了。现在的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。真的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持名法门的妙用，妙在哪里呢？现在的人妄想多，杂念多，心浮气躁，这是普遍的现象。持名念佛能帮助我们定心，这妙用啊！帮助我们开智慧，帮助我们往生，帮助我们成佛，而且人人都能成就，真的是妙啊！啊，三根普被，立顿全受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而且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，决定能成就。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六道里搞轮回，总不是办法。 那个苦难太多了。那往生确实一了百了啊。啊，这部经典帮助我们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自己意念能量不可思议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至心一处无事不办。那我们对这两句话没有信心，那就不是佛弟子。你的佛法是白学了。啊，充其量阿赖耶里面种一点佛法种子而已。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。啊，真相就在眼前，真相距离我们不远，非常贴切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认识他？因为你自己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佛告诉我，把这些障碍放下，实际上你就见到了。如果不能同时放下，佛有方便。佛的方便法把它分为三个阶段。首先叫你放下执着，与一切法不执着。这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有我就有执着。真正做到不执着是无我的境界。啊，常常用弥勒菩萨所说的这句话了做观想。夜弹指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念实极微细，不可知耻。常常想着这句话，它能帮助我们放下，它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。啊，能帮助我们念佛达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一业心不乱了。啊，我们从早到晚，早晨起来，啊，第一天我们所看到的人事物，啊，都能够想到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叫提起观照功夫啊！你慢慢练呢，啊，练熟透了，自然放下了，妄念呢，自然少。啊，妄念少了，就说明你看破了，你功夫得力了，啊，真放得下了。啊，只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是真的？阿弥陀佛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只要放下，你去就没障碍。你念佛不能往生，有障碍，为什么？你放不下。这个世界你放不下。 只要你放不下，你的冤亲债主就会找你。啊，他能找到你，他能障碍你。你真正放下，他就找不到你，他也不会障碍你。大乘教上有一句话：“因地不正，果招于缺。”啊，什么是真？彻底放下了，是真的。啊，世间事可以问，不能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就是假的。啊，不放在心上是真的。可以自利利他。如果放在心上会妨碍自己，我就不干了。啊，先到极乐世界，然后再来。这是对的。啊，帮助别人不妨碍自己。这行。这个可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利他就是自利。自利者，自他不二。啊，不妨碍自己清净心，这是功夫啊，这可以。啊，经典能不能把实相写出来呢？不能，实相写不出来。实相说不出来的，要是能说能表，佛菩萨慈悲早就给我们说明白表明白了。啊，佛菩萨没法子，佛菩萨怎么证得的？他放下证得的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只要放下起心动念就证得了。啊，可是起心动念这个事情大抵以前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放下？我们只能放下很粗的念头，分别执着，这粗念啊，起心动念是极其微细的念头啊，谁能办得到啊？上上根人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啊，上上根不是天生的，是修成。于是我们就知道这修行很重要了，我们的行为错了，要肯定我们错了，我们想坏事错了，我们想善事也错了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念头，有念就忘，所以说一念不绝，有念，念就是不觉，觉心无念啊，有念就不是觉心了，就迷了啊。这一迷说一迷，阿赖耶就出现了。这一念也是没有了，阿赖耶就没有了，就转世成智了啊。这极微细的念头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是那一个念这极微细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断了，后面没有念头想续，真断了。我们今天这个念头断了，底下接着立刻出来了，绝对不断。 那如果下面一个念头断了，他没有相续相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契入了。于是我们就懂得了，修行人修什么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立相，修看破。啊，我一生非常感激张家大师。啊，我第一天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告诉我。啊，看破放下是要在生活当中磨练的。啊，见色闻声，嗅香尝味也，吉祥理想。啊，清心脱俗是看破，看破是明了，心里头如如不动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功夫，这叫放下。啊，一看到就起心动念，一听到就起心动念，一接触到就起心动念，这个麻烦大了，对吧？这六道凡夫，无时无明习气，啊，现在社会对这个人很赞叹的，哦，这种有根很利啊，啊，感受非常灵敏啊，一看他就知道就有我。那旁边一个老修行在那边看的是如如不动，没表情，没说话，说这个人愚痴，这人更很笨。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。啊，那个没有言语、没有表情的人厉害。啊，为什么？他了解实相。我们全在虚幻上面做功夫啊！啊，古人家做活计啊，深见，这是佛教入门头一个要破的，叫你要放下的，你才入得了门。再放下边界，两边对立的界限，那是分别啊，身界是执着，啊，然后再叫你放下成见，成见是你的意思，你的想法，你的看法，只要有想，只要有看法，错了。释迦如来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49年了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是错的。我刚才举的例子，有个老人呢，在那听了看了，如如不动，没有表情，佛所说的全是真的。如果看到佛的样子，听到佛所说的，有所领悟，啊，有所见解，那都不是真的。这是佛法了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啊，难在吉祥理想啊，难在这里。 如来说得好，此事为正方知，正是放下。你能够放下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自然知道了。怎么说都不中啊，没有办法说得恰到好处啊。那佛教里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就是头一个要自信。你不相信你自己本善，你就不会修善。你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你决定成不了佛。你说这个多重要啊！啊，我们学佛，为什么学了多年没感应？啊，有些人很少数，很少数，学佛不久他就有感应。给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善根福德不相同，是是的。第二个呢，这一生当中经教的熏闻不相同。啊，我的善根福德并不殊胜。你们诸位了解我过去的历史，你就明白了。如果善根深厚的人一接触，他就真心了。啊，所以经过60年这么长时期的熏习，才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。啊，我感谢佛菩萨。啊，感谢寿命的延长，知道一个中等根性的人没有长时间的熏修，他不能成就。上上根人毕竟是少数啊，又少数啊，不多见。啊，尤其是古人那一种做学问修行的心态，是我们望尘莫及的。啊，他们的心态是定的，不是浮动的。啊，他们的心思专一，不夹杂，啊，不间断，这个很厉害呀！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所以他很容易得三昧，很容易开悟。啊，我们今天就缺乏这一点。其实我们很清楚，啊，今人跟古人没有什么差别。古人能做到的，今人肯定能做到，就是不肯做。啊，自以为是，啊，也就是傲慢这个习气，比古人深。啊，古人这个习气浅，他很容易克服。啊，我们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能，那麻烦大了。疑是一切不善的根源，就会 那我生活在世界上，我处事待人接物，我能不怀疑吗？如果你不怀疑，你就生智慧了；一怀疑，就生烦恼了。不怀疑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心生智慧啊。怀疑，你的心是波动的，波动的心把智慧破坏了。那今天骗我怎么样？哎呀，随他骗吧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吗？后边认真吗？人家伤害我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吗？身体不是自己啊，凡夫念念是为自己身着想，唯恐自己是吃了亏，上了当，受人害，无恐这些，所以不敢用真心，不敢不怀疑，这就是彻底的失败呀。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诚恭敬谦虚对别人赞叹他一点都没吃亏呀。这样学佛谁肯干？人家都害怕了。大乘根性的人他不怕。这是与实相相应，与心德相应。如果处处怀疑，你永远学不到，甚至连皮毛都学不到。这个道心要不踏实，对于事实真相不是真透彻了解，那个烦恼习气还是透。我们境界没现前的，境界现前行吗？真行吗？我们在这学校没经过考考试啊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修行不错的，明文力扬一现前全迷了。我们敢不敢笑话人家？不敢。为什么？恐怕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会逃他的福祉。不敢批评别人。那我们这个地球怎么成就的？地球上这些居民杂心妄想之所成就，或者是说一切众生烦恼习气之所成就，是这么回事情。杂心妄念，妄想习气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现前这个世界，这是一场噩梦，不是真的。这个梦要醒来了之后，没事了。只是一场噩梦而已。 啊，要紧的是我们在这场噩梦赶快醒过来，这个要紧。啊，醒过来没事了。啊，这个时候那我们就真的很庆幸了，很幸运了。为什么在这一生这一世遇到了净宗法门，遇到了无量寿经，知道有极乐世界，知道有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我们回归自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一个机缘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满愿，这可不能错过啊！什么都是假的，就这一样东西真的。啊，我们好好的把这句名号抓住。世尊教给我们，这持名号只是执着。你看，什么执着的方向？就是阿弥陀佛执着住，这叫待业往生。啊，因为一切都不执着难，太难了。啊，我执着一个，放下别的执着。这个好办，就容易太多了。啊，我就执着阿弥陀佛，执着不放。啊，阿弥陀佛就能现身接引我到极乐世界。凡身同居土，下下平往生，好。为什么呢？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嘛。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嘛。所以我们下定决心，这部经好好的学十年。啊，除这部经之外，其他的统统放下。我在这部经上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。啊，十年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一切经只要一接触就通达明了。这问题解决了。也得多欢喜。啊，多自在啊。啊，修行不知道宗旨，就无从下手啊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来，啊，跟我的人几十年的时间在我身边，他们修的并不怎么样。甚至在见解、行持上都还有严重的过失。这什么原因呢？经没听懂啊！啊，听是听了，这后来真是意没懂。为什么不懂？ 为什么听了这么多年都没听懂？我在澳洲，早年在美国，都有人告诉我，同修当中，特别是出家的，听我讲经，不专心，不但不专心，还给人说，法师讲经是讲给信徒听。讲给别人听的，不是讲给我们听的。跟我身边十几年、二三十年，什么都没听到。那每堂课他都在听啊，他为什么没听到呢？不是为我讲的，是为别人讲的。心不在焉呐，听一百年呢，他也没听懂啊。甚至有人说，不止一个人，我所听到的。在我身边的人，没有一个是真修行的。这话不是假的。菩提心没发了，什么原因？我没放下。只要有我，菩提心就发不起来。为什么那个我是妄心呢？是一切虚妄的根源呢？佛法无论大乘小乘，入门就得把我放下。同学们，尤其是跟我多年的同学们，要特别提高警觉。古人所说，知耻近乎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依然是个凡夫，依然还在造作恶业，这是莫大的耻辱啊。我们为什么没有开悟啊？为什么没有得三昧呀？为什么还是这么迷惑颠倒啊？那就经白听了。关键里面第一个关键是老师。学习能不能有成就，那是自己的事情。这个就是你对老师，你对于你所学的有几分沉浸性，你就有几分成就，与其他的毫不相关。从今天起，我好好的修十年，实在寒窗，一举成名。我们能够锲而不舍，好好修十年，也不急，一句佛号就够了，不能搞砸。不能搞多， 那圣莲就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那个人，智慧最高。智慧是自信的本有的。一起心动念，智慧就没有了。再加上分别执着，智慧更没有。啊，不但没有了，它变质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七情五欲，变成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是自信里头没有的，是把自信般若智慧扭曲了，变成这个现象。啊，就今天我们的心是什么心？贪嗔痴慢疑。这就是六道凡夫的心。啊，六道凡夫的执着就是怨恨恼怒烦，叫情执。啊，六道凡夫干的是什么？是杀盗淫妄酒，干的是这个。这就是你为什么说堕到轮回里头永远离不开，道理在这里啊。这种业越造越重啊，这种心呢，贪嗔痴慢疑的心呢，越燃越盛，道理在这里。所以他障碍你学佛，啊，障碍你清净，障碍你平等，障碍你觉悟。六道里头的罪有的受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懵懵懂懂，没觉悟。啊，我们就是语言殊胜。如果在语言上的时候你能够掌握住的话，你能把你的不足在这一生统统补过来。能不能呢？难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补过来呢？就是大乘经。不断的熏修啊，常识熏习嘛，能够有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这个力量大了啊。可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要锲而不舍，不能间断了，要把这个熏习当作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大事来办，就像每一天吃饭睡觉一样。啊，你不能不吃饭，不能不睡觉，这个事情它的重要性就跟吃饭睡觉一样，目前决定不能少啊，什么都可以放下，这个不能放下啊，这才能补得过来呀。真正懂得这个方法的人我相信有，真正肯干的人呢少了，太少了。 啊，我跟诸位同学多次报告，我是中下根性的人，啊，今天能熏习成这个样子，啊，要说我的长处，很简单，我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。那个真干呢、啊、不是百分之百，顶多只百分之二十。啊，要是百分之百，那我今天这个境界应该在五十岁之前就达到了。啊，这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啊，我现在用多用了三十年。啊，我的一生的成就，我向诸位啊坦白的说过，就是一天不离开经典，我每天读经，每天讲经，啊，境界风动，自己如如不动。这才会有成就啊！这个成就智慧慢慢的开了，境界慢慢就明白了，明白是看破不动，就是放下啊，顺心善缘，不生贪念，平常心对待，逆境恶缘，不生嗔恚，不但不生嗔恚，还感恩。有人问，你怎么会感恩呢？感什么恩呢？真的要感恩。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天天在考我啊，考试啊，戒定慧怎么成就的？考成就的，没人来考试你的话，你怎么会有戒定慧啊？啊，考你的人越多越好，进步快呀、啊！啊，我感恩呐、啊！啊，凡是一考就不及格了，就完了。啊，顺境善缘，起了贪念就完了。啊，逆境恶缘的时候，哎，就越来怨恨就完了。啊，永远要记住，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在虚妄里头断我的虚妄。啊，我们的贪嗔痴慢疑，啊，喜怒哀乐，全都是虚妄，不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慢慢吸入境界，这个生活就很有味道了。啊，不论是善缘恶缘， 身经逆境都有味道，都在不断提升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最重要的修行方法，最主要的修行方法就是念佛，不能不念佛了。啊，真宗之妙，完全靠心。你真行，他就真有感应。啊，现在人看不到感应的不相信啊。啊，感应是什么？就眼前的事情来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这个很明显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你一定身心健康，自在安乐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刚才说过了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你应付的非常得体，应付的虽非常自然，啊，都能显示出圆满。啊，我们现在讲，身心难落。家庭美满，事业顺利，这是念佛的好处啊。念佛的人如果这个都得不到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可靠了。这叫什么小事啊。啊，往生是成佛是大事，大事都能办得到，小事哪能不好呢？你真学真有这个好处。啊，信真信真法缘，这两个字呢，这两个字我们做到了，往生容易，决定往生。你要真信，你要真愿，真愿是怎么样呢？你就能把这个世间放下了。为什么放不下了？我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，许许多多人有个错误观念，我现在还没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对这个世界还要认真，我哪一天往生了我再放下。这话讲的是挺有道理啊。我们冷静去想想，这是不是真有道理？你到最后也念头放不下怎么办呢？不就去不成了吗？所以聪明人呢，没去我就放下。这才算保险呢。 啊，所以真正念佛人，他什么都不计较。啊，眼前一切合计，那就是生活我们需要的这些，通通随缘，得过且过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还有什么不好的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啊，什么都要随我的意思，这个就麻烦了。这个你执着没放下，头一关呢、啊？你入不了门呐。这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。